最近，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介绍朝鲜三破高丽医学古典的三种单枚邮票。邮票反映的是三破高丽医学古典、香药集成方、一方烈萃和东医保健。邮票上印有各作者画像。高丽医学是宝贵的医学遗产，它在其理论和治疗方法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区别于东方其他国家的民族医学，而且是根据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性和身体构造加以发展的。国家邮票发行局还发行了描绘朝鲜虎的四种单枚邮票。